见今天，会不会有一些不灭的光线？谁的话写在黑板，我擦了很多年，仍然擦不去，模糊成一片。下一站，无法抵达的终点。